个单位或者有一宗以如果有一个单位有一宗或以上嘅确诊个案咧，都系会咧系需要纳入去强制检测嘅。截到今日为止咧，被纳入嘅地方咧系有20个，咁啊相关大厦嘅居民咧就要由听日起喺3日之内接受强制检测嘅。嗱，而家咧其实政府亦都系即系喺梁显利社区个社区中心嗰度咧有一个检测中心啦。咁另外咧，政府亦都会喺官涌嘅体育馆啦设立流动采样站啦，同埋咧亦都会喺区内咧派采样车嘅。咁至于啊嗰一啲系即系唔需要强制检测，但系又喺范围入边嘅居民，咁到底又系点样咧？咁啊，政府就呼吁啦，由于咧区内嘅感染风险高啊，咁所以都鼓励当区嘅居民咧，即使未被列入强检嘅范围，亦都要尽快检测。咁政府咧亦都会安排部门啦，加强对区内三毛大厦嘅清洁同埋消毒，同埋咧消毒啲渠管嘅。不过呢大家听到啦，而家呢主要就係划咗一个框嘅范围啦，咁然之后就係如果入面有大厦有一个嘅单位有一宗或以上确诊个案呢，就需要强制检测。咁但係到底係有几多栋嘅即係嗰二十个嘅地点啊，到底係边二十个呢？咁而家呢都仲未有一啲即係仔细嘅资料呢出到嚟㗎。咁啊头先无论係喺陈肇始局长见记者啦，咁同埋呢係4:30卫生防护中心嘅记者会啦，传媒呢亦都不断去追问呢啲详情㗎。咁不过呢喺呢两个嘅见记者嘅场合啦，咁当局咧都未能够公布到，未有公布到咧，到底咧嗰二十个嘅地点咧系边二十个，咁亦都话咧要稍后咧先至再有一啲嘅公告啦。今次咧亦都系可以话系即系。应该是首次啦，就是用一个区的范围呢进行强制的检测。如果大家记得就是之前通常都是指定了某些大厦的名称或者是某些村的名啦。咁呢但是以街道来划分来划了一个框，然后在入面那些大厦如果是有一个单位有个案呢都需要做一个强制检测呢，就之前都未点发生过的。咁但是这个咁咧，亦都系似乎系回应咗咧，较早之前有专家咧提出咧，要喺油尖旺区推行呢个小区嘅强制检测嘅呢一个建议嘅。咁但系大家点睇呢？因为如果数翻咧，过去两星期咧，就油尖旺区一带咧都有成几十宗嘅确诊个案噶咯噃。咁而家先至系喺用一个区域嘅范围做一个嘅强制检测。又究竟會唔會係太遲咧？電話號碼18731啦，可以打電話嚟咧，同我哋傾傾嘅。另外一個咧喺嗰區嘅特色咧，就係比較多非華語嘅居民喺度嘅，即係可能有啲係尼泊爾啊，或者係其他嘅南亞嘅地方嘅。咁佢哋又點樣可以接受到相關嘅資訊咧？咁因為睇到咧，就係喺前一日啊，當政府咧需要係将这个新田地街20-26号的唐楼呢将啲居民撤离送检的时候呢，都有一啲呢是不熟悉华语的居民呢似乎就感到困惑，同埋亦都即係收唔到相关消息嘅。咁政府点样去帮呢班嘅居民呢，点样将个信息交到佢哋嘅即係身上面，令佢哋都知道原来佢哋要去做检测呢？187231，大家不如打电话嚟讲讲你嘅一啲嘅睇法啦。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我哋英文点样去问人哋啊？你究竟系做咩工作嘅呢？咁我哋当然咧就唔会好正经、好 formal 咁样。What is your occupation？ 咁样就好奇怪嘅。通常我最常见嘅咧就系咧 ，What do you do？ What do you do for a living？ What do you do？ 咁当然就唔系话太清楚，但系都有人咁样问嘅，亦都系一个比较直接嘅问法嚟嘅。当然亦都唔好太即系要睇场合用啦。OK，What do you do for a living？What do you do for a living？F O R 跟住 A for a living，L I V I N G。 What do you do for a living 就係咧啊，究竟你係平時係點樣維生嘅咧？做乜嘢嘅咧？咁樣咁亦都係啦，重複一次。有啲人可能新相識嘅朋友就未必會好樂意去同你講究竟佢係本身做乜嘢維生嘅，咁啊，所以大家就自己睇情況適唔適合問呢個問題啦。OK， 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也可以 DM 小叔叔。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311。政府宣布由东至弥敦道、北至急松金粟街、西至渡船街、南至佐敦道的这个区域呢，是需要进行强制检测的。只要在指定区域里面那些的大厦，如果过去14日有一宗或以上的确诊个案呢，都会是被纳入强制检测的公告的。大家怎么看呢？可以打电话来1872311跟我们倾倾的。还有没有一些详情你觉得政府是需要详细交代的呢？譬如如果在过去14日之内曾经是身处区域里面的大厦，又或者他在下低的那些店铺里面工作的，他们又需不需要，不是住在那里，又需不需要接受这个强制检测呢？这些呢似乎都还有些疑问未解答的。1872311，大家打来跟我们倾倾。电话旁边我们请来油尖旺的区议员朱慧芳。朱慧芳你好。 你好啊，陈小姐，你好。 系嗱，其实今朝早咧已经系有即系传言咧话政府会喺油尖旺区嗰度做一个小区嘅强制检测啦。咁所以喺晏昼嘅时候，其实你哋区议会嘅相关嘅人士有冇已经倾紧？如果一旦真系做呢个小区嘅强制检测，你哋可以点样协助法啦？ 我哋其实已经开咗会噶啦，咁。我哋嘅協助方法呢，因為其實而家佢講緊就可能會觀衝街市嗰度做強制檢測啦，同埋呢個會可能會喺梁顯利嗰度會做強制檢測嘅。咁另外我哋都希望佢可以有一啲流動車可以喺附近係比較方便一啲附近居民咁樣囉。咁同埋我哋而家都係不斷咁樣去做一啲嘅多種語言嘅 poster 啦，同埋呢今晚都會盡量去穿係去唔同即係曾經有確診大廈嗰度呢，去同佢哋啲業主立案法團啊，同埋相關人士咧，係做一個宣佈通知佢哋呢件事嘅咁樣。 正如頭先你都有講啦，政府而家就係喺觀衝體育館咧有個流動採樣站啊。另外 呢個係初步。 係啦嚇，另外亦都有流動採樣車啦，咁加上區內亦都有梁顯利啦。 採樣車嗰度仲喺度計劃緊。 是即是因为这个都是头先陈肇始局长去公布的啫，咁即所以其实你哋都未能够掌握到确切的消息，譬如那些嘅采样车到底会是怎样去摆法啊，服务的时间到底会是怎样啊等等嗰啲，其实全部都未知嘅系咪啊？ 未出嘅，系啦，未出嘅。 另外咧， 但我哋知道有两个 center 可以做，即系叫一南一北咁样啦。咁我哋知道即系最重要就系嗰啲街坊，佢同一等大厦有确诊，佢哋咁担心嘅情况之下，佢哋可以做一个检测，睇下自己有冇事。咁喺呢个 moment 嚟讲，系俾佢哋有啲安心嘅咁样。 你哋初步因为嗰个区域我谂你哋会比较熟悉啦。咁官涌同埋梁显利就啱啱应该系一头一尾啦，差唔多系咪？ 冇错。 因为官涌嗰个体育馆就应该系过咗佐敦道。嗰边噶嘛，系啦吓，咁即系已经离开咗个区啦。咁流动采样车，其实你哋自己有冇建议咧？要几多架车摆喺区入边咧，先至能够满足到居民或者街坊嘅要求咧？ 我谂都要两三部车嘅咁样咯。 系吓，咁 即系喺佐敦，因为佐敦嘅位置可能系一啲比较阔嘅地方，同埋咧空气流通啲嘅街道先可以做到嘅。咁呢度佐敦。其实每一条街可能都被 几逼热噶，咁所以就要即系、就是、要慢慢详细谂下边一个位置可以做到呢啲嘅采样车咁样。 嗯，其实呢个都系另一个疑问嚟噶嗱，因为我哋之前见咧其他嘅地方咧或者屋邨咧去做强制检测啦，或者屋苑下低咧，通常佢就会揾个大球场啦咁样，咁即系楼下嘅球场啦，咁然之后就泊架车喺度咧，就俾啲人排队噶嘛。咁但系正如你头先咁讲，其实即系。大家熟悉嗰一個區域咧，都真係啲街道比較窄嘅喎，係咪真係有充 長嘅位置？ 係啦，係咪真係有充足嘅位置可以俾大家咁疏落地去排隊咧？同埋要喺三日之內，當地嘅當區嘅居民咧要接受強制檢測咧，你哋有冇計算過？即係其實大概即係要服務幾多人到啊？ 其實一等大廈就會。至少，因为其实廣東道啲大厦就唔系好多层嘅啫，咁大概系每大概每一等大厦七八层到，咁一个单位，但系佢又仲系劏房嘅，咁其实都服务好多人啊，讲真系啊，即系嗰个数量都唔少咯，系啦。 吓，你哋当区即系都。暂时预计唔到到底有几多嘅居民需要即系接受呢个检测。 佢哋应该可能系会分散时间嚟嘅，唔会同一时间啦。因为同一时间都系会好易传染啦，系咪？呢个系大家都要小心嘅。咁另外就系、是、我哋系会即系嗰个数量可能都系每一层，我自己区就可能系四五百咯。 嗱，净系你一个区都四五百人系。 系啦，因为每一层楼。咁佢哋每一个单位有几十个单位，咁几十个单位，咁佢哋系分时段咁落嚟噶，咁样咯。 嗯，吓， 系啦。 我想请问咧，今日 同埋而家今日又多咗一层啦。 系啊，冇错。嗱，我想请问咧，因为区内咧都有唔少系讲非华语嘅居民喺度啦。咁今日咧应该系相关部门咧系落过去做一个健康嘅讲座噶。你哋有冇留意到到底有几多居民系有去参加呢个健康嘅讲座？咁同埋非华语嘅居民可唔可以接触到相关嘅资讯咧？ 其实呢个今日嘅讲座咧，我哋本身因为同非华语嘅居民咧，我哋有一啲。有啲義工啦，或者係有啲相關組織咧，都認識佢哋嚟配意啊，其他嘅族裔嘅居民嘅。咁我哋琴日已經將所有消息發放出去 Facebook 啊，所有嘅 media 去發放出去㗎啦。咁今日其實成個 talk 咧就比較多外語居民嚟聽嘅咁樣啦。琴日嗰個 talk 係我哋發放去即係、中國人群體啦，或者香港人群體啦， 華語群體啦， 係啦，華語群體啦，同埋非華人群體都有咁。主要都是比较多是非华语群体来听这样。 嗯，即是今日那一个的健康讲座都是用非华语去进行的是不 是是双语的。双语的。 双语即是区内居民都会非华语的居民都会听得明是不是 今日不过他有一些部分就用华语所以我们觉得他如果下次都是要用即是双语讲双语去解释会好一点。 嗯，即是有一些就用中文，但有一些就未必能够照顾到譬如讲尼泊尔啊、乌都语啊等等的居民。 是啊是啊，没错啦，是啦。同埋佢今日佢都是比较是华语为主，收尾先地讲解先用英语咁样咯。 嗯，区内的居民佢嗰个语言的掌握是点样呢？因为喺呢、这个为咗落实呢个强检令啦，咁政府就话咧会系安排咗会系安排多个能够讲流利嘅尼泊尔、乌都语同埋其他语言嘅人员咧落去帮手嘅吓，即系其实 一个唔够啦，佢大 area 咁大， 要 area 好大咯、啊，你同一时间你几日，但系你同一你点样去？即系我哋唯有录音嘅就系我自己谂到就揾人录音，然后播出嚟咯，揾个识讲尼泊尔嘅咁样咯。我自己就主要都系靠我哋街坊， 咁 政府佢派到一个系好嘅，但系喺同一时间佢点样去咁多个点咧？因为好多点系啊，佢谂住今晚做到听朝啊，定系点样咧？咁呢个都系。即 系睇佢安排啦，喺呢个强制检测入边，仲有冇边啲地方咧？你哋作为区议员系特别关注噶？ 我会期望嗰、那个即系新田地街嗰边咧，因为佢真系近大街市嘅。咁我哋喺第一次嘅强制检测嗰阵时咧，已经同佢讲咗后巷嗰度有一啲，譬如洗菜啊，都需要帮佢做嘅。

在过去14日有一宗或以上的确诊个案呢，都是会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暂时呢是有20几处地方呢需要强制检测的。咁啊，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呢都用咗呢小区强制检测这个嘅词语啦，去形容呢佢哋今次嘅安排啦。佢哋就话个目标呢是要达至小区清零嘅。1872311，打嚟同我哋倾倾啊。电话旁边我哋请嚟系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嘅。梁子超医生你好。 郑婉玲你好。 首先想请教啦，今次呢政府系好明确啦，就话要做一个小区嘅强制检测，达至小区清零嘅。如果你睇咗政府所公布嘅详情，你觉得系咪真系可以做到呢一个咁样嘅目标呢？ 我谂比较准确啲讲，今次呢就系小区有个案嘅楼宇强制检测，我谂系比较准确啲描述今次嘅行动啦。 系。 咁就係咪真係能夠小區做到小區清零呢？我自己就會覺得一次嘅強制檢測呢係冇可能清到零嘅，因為呢個病呢有個潛伏期，個社區啲人呢都係會有好多活動呢，係會即係話係不斷即係話有個交叉感染呢，亦都有機會係將個病毒帶出咗過去個框框出面啦。咁就其實今次呢是因为那个区域入面呢是有一个的爆发啦，这个爆发就可能入面有一层楼宇有多重的风险因素聚集，例如你新田里街20至26号那里呢，那里可能是初时一些的譬如我们的建筑地盘的工人啦，而这些建筑地盘工人蓝田又好九龙中又好呢，就是那里将个案带入那个楼宇道，而我哋喺個建築地盤度嘅工人近年咧，嗰、那個少數族裔嗰個比例係越嚟越高噶啦。咁就話喺呢個本身嗰、那個即係話新田里街嗰座20至26号嗰度咧，其實亦都有唔少少數族裔嘅聚居啦。咁有啲就係地盤嘅工人，有啲可能打入嗰個樓宇度。咁而嗰度入邊咧，亦都有好多嘅劏房嘅設計。嗰啲渠入面係一個唔規範啦，咁就係再加埋入面呢亦都有一啲譬如話高危嘅，可能係一啲嘅宿舍呀、各方面嘅嘢，咁自然喺嗰度呢係一個好多嘅風險因素啦。咁但似乎喺個初時發現呢啲多重風險因素嘅聚集嗰時候呢，我哋喺現存嘅機制度呢係冇任何嘅一啲嘅譬如話呢個迅速反應去調整個政策嘅機制，咁變咗係喺冇第一時間搵人去睇下當時啲渠管啦，亦都冇第一時間入面呢係話將嗰個本身嘅強制檢測入面呢係能夠盡早去即係話係擴展到去成座樓，同埋即係話係有覺得有問題嗰陣時都冇做一個檢疫安排啦，咁變咗個疫情係有啲係向個社區擴散嘅跡象啦，呢兩個禮拜。咁我哋而家做嘅呢其實就係話喺個區入面呢主要都係話佢係先集中，因為區牽涉嘅人好多，所以佢哋主要係集中呢喺一啲有個案嘅樓宇，因為有個案嘅樓宇呢即係風險應該比其他啲冇個案都相對會高啲嘅。咁變咗你唔能夠全個區入面所有人都做曬，唔能夠好似內地咁排查呢，咁我哋就唯有先做咗嗰啲係有個案嘅樓宇先啦。但呢個就只係其中一步啫，亦都希望呢係即係話係其他就算冇個案嘅樓宇入面呢，盡量能夠係即係話都完盡早去做檢測，尤其是係有病徵嘅。咁而係話政府亦都要喺嗰度提供足夠嘅服務呢，唔單止俾嗰幾千個呢喺呢個20几栋樓宇嘅人，亦都俾曬成個區入面內部嘅居民呢，任何覺得自己有病徵或者有風險因素應該都盡快檢測啦。咁同埋你一次檢測入面呢，其實就係、是、如果你檢測到冇個案嘅呢，咁你可能入面嘅繼續再有個案機會呢就相對應該就係會低啲啦。但係如果你強檢完之後跟住發現佢有個案嘅，其實入面呢 就唔能夠係就咁停咗佢咧，你就諗住可以將嗰個傳播鏈全部斬斷。 嗯、 如果你真係話有個決心，即係話係想向清零嘅方法嚟邁進咧，咁你係有需要咧。如果係嗰個強檢之下入邊，你發現到仲有個案嘅時候咧，你係要譬如話三至五日咧，又要重複再做多次強檢咧。希望咧就係、是、話可以咧，係即係話喺佢個潛伏期中位數五日內嘅，係、嗯、佢發現嗰啲嘅個案嚟講咧，可以將佢都揾到。 係、嗯、 咁就譬如話，你就會有機會咧斬斷咗大部分嘅傳播鏈。 不過梁醫生啊，依度我都想請教咧，你就話即係如果係即係喺個強檢入邊繼續揾到有個案，就應該要重複再做啊嘛。咁但係正如你頭先所講，就係、是、嗰個潛伏期嘅問題啊，係唔係就算係揾唔到確診個案，都可能需要再起碼再做多一次嘅強制檢測，先至會比較穩陣一啲 咧。其實如果你係資源許可下咧，其實入邊咧，如果佢真係話做到小區清零，好似內地嘅模式咧，佢哋係用一個小社區管理，同埋係限制所有人一個個活動咧，然後就話跟住用重複檢測，有啲地方嚟密到兩日一次啦。而係跟住直至14日內冇個案趕受咧，先至有機會做到嗰個所謂小區清零。但因為我哋本身入面香港咧冇一個嘅社區嘅，即係話個社區喺個層面唔會逐條街啊、逐棟樓入面，我哋啲委員會佢可以幫我哋，譬如話做一個協調啦，做一啲支援啦，同埋做一啲嘅檢測嗰啲安排。咁其實根本上我哋就冇條件即係行內地嗰所謂小社區管理嘅模式。 嗯、 我哋而家做嗰樣嘢咧，只係幫助咧係加快我哋揾到個案。咁、我哋喺個機會率嚟講咧，當你冇個案嘅時候，繼續都可能有個案，不過機會率係少咗。但有個案嗰陣時候咧，你跟住係再有其他喺潛伏嘅個案，機會率係急升嘅。所以我哋咧都係話係優先，如果你能力範圍做到啲咧，就係、是、話你係而家有個案嘅樓做咗先。 嗯、 如果我哋第日軟檢盡檢發現有其他個案啲，咪加埋落去再做強檢咯。 嗯、 而喺強檢嗰度揾到有個案嗰啲，你就要繼續再做多一次，就希望咧、你就喺個潛伏期中位數出現嗰啲個案入面咧，你都會係毀咗一半啦，你起碼都斬斷佢超過一半。但如果你想長遠，你話清曬嗰個區內嗰個嘅傳播咧，而大家喺入邊都流動緊嗰陣時候咧，其實你又唔能夠淨係靠呢啲檢測噶啦，你一定係要靠大家咧都係一樣啦，盡量避免一個同住家庭以外接觸，有病徵嗰時能夠盡快檢測，而政府亦都要加強嗰個區域內部一啲嘅宣傳，希望大家都係要咧係睇睇自己的喉管啊。注意个环境嗰个卫生，而系利用呢啲咁嘅持久嘅努力咧，先能够将剩翻落嚟嘅传播链斩断。 系、 因为如果区内你唔限制所有嘅活动咧，唔限制大家接触，佢哋不断嘅交叉感染咧，佢可以系延续嗰个传播咧，系 N 个潜伏期咧。 系 你根本上系冇时间，你可以譬如决定到你系咪真系斩断个传播链嘅。 嗯，其实除咗系当区嘅居民之外咧，因为大家熟悉都知道嗰度啲地方会比较狭窄嘅，咁同埋亦都地下有唔少商铺嘅，嗰啲嘅商铺嘅人士系咪都应该需要纳入去强检嘅范围咧？你觉得？ 其实入边咧喺嗰个即同一栋楼宇度，如果大家都会暴露喺同一个风险度嘅，其实应该就喺个强检一齐嘅。咁同埋我哋都要小心咧。今次入面呢，因為呢個爆發呢亦都牽涉到兩個比較高危因素，一個呢就係話少數族裔，另一個呢就係話我哋啲地盤嘅工、其實呢一部分我哋呢都要留意其他地方呢有一啲少數族裔聚居嘅地方呢，嗰啲地方入面都要加強個宣傳呢，係加強一啲嘅檢測個服務嗰個軟件進卷嘅安排啦。喺啲地盤嗰度呢， 其實應該都要真係同一啲嘅唔同一啲嘅，譬如話地盤嗰啲嘅管理嗰啲嘅承建商咧，嗰啲真係可以譬如話用盡快係用政府嗰、那個，譬如而家俾一次過嘅檢測。當你一發現有個案嗰時咧，要即刻跟進啦。 係嗱，最後啦，我想請教埋一樣，就係、是、今次咧，佢喺油尖旺即係呢一個嘅劃框嘅區域咧，進行強制檢測咧，主要就係睇到過去兩星期有應該油尖旺區據報應該有成80多宗嘅即係確診嘅個案啦。我想問咧，呢一個嘅經驗，你覺得我哋需唔需要定多一個指標出嚟？譬如話，第時如果有邊一個區域都有達到某個嘅確診數字，我哋可能都要用一個小區嘅方式咧，喺一啲有確診嘅樓宇進行一個強制檢測啊。需唔需要定一個咁嘅指標？ 我唔希望係定呢個指標，亦都唔希望再見到咁嘅情況。因為我哋而家今次所謂小區清零咧，係基本上因為我哋係喺初期嘅介入，似乎有啲誤，令到我哋一個樓宇入邊爆發變成一個區域性嘅爆發。真係要想避免佢咧，其實要真係揾到一個比較好嘅中央機制咧。當你去到一啲嘅喺嗰個前線度，係去到一啲特別嘅高嘅風險嘅一啲嘅樓宇或者區域。撞到好多唔同高風險因素嗰時候咧，能夠迅速將呢啲高風險因素咧去到一個比較中央嘅一個指揮中心咧，能夠協調嗰個部門咧，係盡早介入，係避免啲嘢發生。我哋就算今次真係能夠將呢個地方嗰、那個譬如爆發被控制落嚟咧，其實我哋亦都避免唔到咧個疫情已經向其他區域都有一定嘅擴散。亦喺呢度嚟講咧，我哋做都可能要一段時間先能夠將疫情控制落嚟咧。其實呢樣嘢對香港整體個清零目標咧，又拖遲咗可能一段時間。其實咧呢一個咁嘅情況咧，我哋以後見到嘅，我哋當然係要做，但係真係要避免佢咧，都要建立一個譬如話中央嘅指揮機制咧。當發現有啲高危一啲因素群集嗰陣時候咧。盡早就喺一啲嘅喺小處嗰度已經開始介入啦，唔好等佢爆到咁然後再做咯。 明白，好多謝曬你，梁子超醫生，唔該曬。梁子超醫生咧係呼吸系統專科醫生嘅，18723石先生有咩睇法？石生你好， 你好陳依萍， 你好係 係嗱，梁子超咧佢係專家，我係普通市民啫、 嗯， 但係我係挑戰佢，如果佢咧係小區強測咧。唔禁足咧係冇用嘅，點解咧？佢檢測完啲人出嚟喺外邊又感染到啦，佢應該禁足，好似大陸咁樣，外賣都要擺喺門口，唔可以見人嘅。咁樣你檢測完成個區域係冇啦，清一零啦，或者你揾到係有嘅話，等到個檢測結果出嚟啦，有揾到有啦，就即刻一個源頭度去跟查，咁先有辦法噶嘛。嗱，你好似嗱。最近你漏夜搬曬啲人走，但係咧樓下又開翻鋪啊！ 係 咁啊！嗰啲人唔喺大廈嚟，大廈人嚟咩？咁佢咪一樣又感染翻、香港一定咧長痛不如短痛、一定要強制性檢測一次。你都係大陸成功， 即係你 成功，澳門成功。 你講嗰個強制檢測，你係講緊全個香港嘅強制檢測，定係講指定區域啊？係 阿陳燕明做唔到。全港都要小區強制檢測配合呢個禁足。 明白，明白。好多謝曬石先生嘅意見。頭先阿石生提到咧，即係強制檢測咪要配合埋禁足令先至最有效咧。呢、這個我哋喺之前嗰幾個星期咧，都一路喺度討論緊呢一個議題啊，似乎都影響巨大啊。如果真係咁樣行法嘅時候，有莫先生啊，你好，莫生。 係 你好，莫生有咩睇法啊？ 咁有關嗰、那個強制檢測嗰度咧，我覺得淨係強制檢測係唔夠嘅，仲要加埋啲防護嘅措施。好似新田地街嗰度26號嗰度咧，其實我去現場睇過嘅，咁佢啲喉管接駁咧根本就錯咗嘅，所以引致到咧，其實咧嗰座大廈咧應該咧起碼有九成以上嘅人咧都已經係感染咗噶啦，咁我而家即刻去隔離咧，即刻去攞去隔離咧，其實正確，不過都係慢咗噶啦。 嗯，明白吓，即系其实仲要处理埋啲环境嘅因素啦，同埋呢啲硬件因素。 我建议咧，其实就系话佢哋咧就当区区议员啊，或者屋宇处咧，即系可以成立一组嘅，即系叫做特种部队啊，去翻嗰区嗰度睇翻佢啲喉管接驳。 因為我曾經睇過去現場咧，係好多都係用呢個雙喉管設計嘅。咁佢嗰個污水咧，同埋嗰條廢水咧，係有搏埋一齊嘅現象嘅。咁有啲就冇，但係咧，佢哋唔擔保佢哋咧，做完維修之後咧。就會搏埋一齊，因為而家嗰度咁多座都係唐樓咧，好多情況都係會咁樣嘅。 明白嚇，多謝曬莫先生嘅意見啊嚇，渠管嘅問題，不如我哋轉頭咧揾一位專家同我哋傾傾啊，一八七二三一。 港台電視三十一演藝盛會。呈现 歌剧《弄神》，布雷根之音乐节拥有一个好特别嘅露天水上舞台，而在2019年就上演了威尔第飞星国际的作品《弄神》，主角演绎出色，结合耀眼的舞台设计，将疾道与复仇的情节精彩展现在大家的眼前。 演艺盛会， 歌剧《弄神》， 星期六晚11点， 星期日下午1点， 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刚才有位听众莫先生咧讲到新田地街啊嘅大厦嘅喉管嘅问题啊，电话旁边我哋请嚟香港厕所协会嘅副主席洪志权，洪志权你好。 你好，陈 先生。你都落去过嗰个区咧，睇过嗰个喉管嘅情况噶，系咪啊？ 系啊，睇过嘅。 系啦，嗱，刚才莫生所讲咧，废水管同埋即系污水管咧，吓搏埋一齐嗰个嘅现象，你睇到系咪真系好普遍咧？ 系嘅，喺个特别20号同埋26号新田地街同埋附近嗰啲好旧式嘅楼宇咧，咁因为那个楼旧啊，咁啊都系用双管式。咁雙管式不利鐵咧，仲係用一種叫做開放漏斗式嘅呢個接駁方法，咁就好弊啦。因為開放式嘅漏斗咧，咁嗰啲水咧就會周圍飛嘅。咁最差咧，佢就駁到落下邊嘅時候咧，就兩個污水同埋臭水駁埋一齊。咁大家知道呢個新冠病毒嘅菌咧，就經過排便嗰度會傳染出嚟嘅，咁如果搏埋一齊嘅話咧，就好大機會喺嗰啲水斗啊嗰啲地方度咧，成天周圍飛，咁有機會如果飛到落樓下啲街度啲人都吸咗入去咧，咁就好弊噶啦。 你睇過除咗新田地街同埋附近咧，講緊係大概邊幾條街都有啲咁嘅狀況啊？李仔樓呢度？ 炮台街啦，嗰啲係七八層樓高嗰啲咁嘅舊式嘅樓咧。咁有啲就搏得 OK 嘅，但係有啲都用水斗式嗰啲咧，咁搏到下面嗰度都係亂七八糟嘅。 咁我想問咧，你頭先講呢個即係雙管式嘅呢一樣嘢咧，究竟係喺當年係一個合乎規格嘅設計啊，定係由於有人擅自改動咗啲喉管所致嘅咧？ 雙管式嘅系統咧係合規格嘅，到而家為止都係合格嘅。問題咧就係佢哋如果有嘢更改咗之後咧。而家因為喺呢、這個做渠嗰個方面嗰啲師傅又好或者咩都好咧，佢哋係冇牌照嘅，咁即係話個個人都可以走去改噶啦，咁就好弊啦。佢都唔明白咩雙管式咩單管式，咁總之駁得到去到水咧就得噶啦。咁呢一樣嘢咧係一個最大最大嘅漏洞嚟嘅。 另外洪志權，我唔知道你有冇入過去嗰啲嘅即或者係類似啦咁樣嘅大廈入面咧嗰啲劏房咧睇過，因為好多即係嗰區好多劏房啊嘛。咁當然有啲劏房就自己有個獨立廁所啊等等咁樣。咁其實即係嗰啲又會有啲乜嘢嘅問題出現咧？即係原本可能係一間屋得一個廁所，突然間佢變咗三個廁所咁樣。个问题会系点咧？ 都论尽嘅，入到去睇到咧，因为佢真系要提供多啲厕所咧，咁啊将啲位置好细啦，咁啲喉管驳咧就驳到真系乱七八糟嘅，有啲冇泉水弯，即系冇个隔气又有啊，车水又唔够啊，总之去到水就得啦，咁嗰种驳法咧系乱晒大龙嘅，咁呢个都非常之唔理想嘅。 系嗱，而家政府就话啦，即系会加强检视咧，区入边嗰啲嘅大厦嘅喉管情况啦。咁当然就即系唔知道政府会点样安排啦。但系我想问，即系有冇一啲嘅，即系如果真系发觉到有啲喉管系乱驳嘅时候，有系咪需要做一啲嘅急救措施去即刻处理，定系点样咧？同埋嗰个工程会唔会相当之复杂噶？ 急救做法咧都系需要嘅。而家好似新田地街呢啲咁嘅，喺外边睇到啲喉管都已经系好明显系驳错咗噶啦。咁如果继续俾人喺度边住咧，那个风险系好高嘅。咁就应该起码将而家驳错咗嗰啲咧，要驳翻啱嘅先。 咁裏面嗰啲劏房嗰啲呢真係要逐間去檢查一下，如果唔得嘅呢都要封咗佢，唔俾佢哋用嘅。如果唔係啲菌呢都會不斷咁散播出嚟呢，都相當大件事嘅。 啊，駁錯再駁返係咪要搭棚呀？係咪都複雜嘅個工序？ 要㗎，要搭棚㗎。咁都有啲複雜嘅，但係都要做嘅。咁即係駁錯咗，咁唔可以俾佢就咁錯落去㗎。 但係嗰度咁多棟大廈，如果真係要好快地去處理啲喉管問題，都可能唔係咁簡單喎，會唔會呢？ 都係㗎，係好頭痛嘅，所以即係開始嘅時候就要做好佢。但係如果做到而家咁嘅情況之後，而家去做咧都係頭痛嘅，但係都係要做嘅，唔可以由得佢係咁樣嘅。 我想問，譬如一般嚟講咧，如果一棟大廈佢真係有一個亂駁喉管啦，咁要搭棚去處理翻啦，大概要幾耐左右咧嗰個工程？ 睇一個棚有幾高咧。如果好似新田地街佢而家出現嗰個問題咧，嗰度我睇到咧就係駁搭一層嘅棚都已經 OK 噶啦。咁但係如果有啲係高嗰啲咧，七八楼或者十几楼咧，咁嗰啲一路要搭上去啦。 咁系真系个棚越高，个施工时间就要越耐啦。 系噶，啱噶，系啊。 吓，咁所以真系如果要喺嗰区整好晒啲喉管，都真系唔系一件好容易解决到嘅事。 头痛噶，但系都要做啊。如果唔做嘅话，咁嗰啲菌系咁不断咁散出去，咁点算咧？ 明白啊，吓，多谢晒你，洪志权，唔该晒，系香港厕所协会副主席。当然咧，另外一个引申嘅问题就系费用由边个嚟到承担咧？吓，呢个可能都对于即系当区嘅居民啊或者业主嚟讲咧，都相当之头痛嘅。跟住我哋有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咧车龙排到过咗香港仔隧道，龙尾黄竹坑道近香港仔消防局，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要实施近期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空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芜湖街，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近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龙尾在彩虹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狮头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交通繁忙，龙尾接近东山台。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咁而喺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开始车多。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566点，升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31点，跌3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4，日元103.66，瑞士法郎0.888，加元1.269，人民币6.472，英镑对美元1.366，欧元对美元1.214。澳元兑美元0.775，新西兰元兑美元0.719。港金收市报17,130元，比上日收市升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5.01美元，卖出1,856.03美元。港汇指数报100.7，系冇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去湾仔，龙尾都系接近黄竹坑道近香港仔消防局。由于北行方向车多，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嘉华国际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多实街，后些少近住律伦街系车多噶，龙尾排队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翠屏南村，将军澳入口嘅龙尾啦就喺电话机楼。

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合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最近的合作伙伴包括有 医院管理局、 卫生署、 香港医学会、 香港儿科医学院、 香港老年研究学会、 香港护理专科学院、 香港外科医学院。 健康热线1872311，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时间来到晚上的6点43分，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转头都会跟大家继续讲讲有关于疫情，特别是疫苗的一些安排。另外也都会再讲讲今个礼拜一些都相当惹人关注的新闻，包括就是叶刘淑仪倡议是划线禁止香港人持有双重国籍的问题的。不过在这里也有一个节目预告，就是听朝早的星期六问责会请来就是政府的专家小组的成员，也都是港大内科学系的孔凡毅以及是药剂师学会的会长崔俊明，跟我们讲一讲有关于新冠肺炎疫苗的问题的。此外在听朝九点钟之后的香港家书，也都会请来就是香港浸会大学管理学系的荣休的教授赵其坤，跟我们讲讲香港的青年人在大湾区的发展的事宜的。咁啊，听日请留意啦。不过而家呢个时间咧，我哋首先请嚟啊，我哋今晚一周时事点评的两位的传媒朋友，就是叶中敏同埋冯振超。两位好， 你好， 系啊，冯振超你好，冯振超，系。咦，冯振超可能个电话就有少少问题，唔紧要，我哋一阵间咧尝试去驳翻冯振超出嚟。不过咧，首先或者我哋都先讲一讲啦，就系有关于疫情嘅问题嘅。嗱喺度咧，想同大家倾一倾，就系中大医学院咧喺今个星期初啦，公布咗一项嘅调查噶，咁就话咧系有37.3%嘅香港成年人咧系愿意接种新型冠状病毒嘅疫苗嘅，佢个接受程度咧系最低嘅人士咧就系年纪越轻，接受程度就系越低，就系25至34岁咧，愿意接受呢、這个疫苗嘅注射嘅比例咧系不足25%嘅。嗱，咁啊，大家究竟点睇呢个嘅调查咧？电话号码1872311，可以打电话嚟咧发表你嘅意见啦。系冯振超咧喺度啦，系咪？ 系啊。 系吓，两位好吓。嗱，不如先讲讲啦，就系、是、究竟咧有啲咩方法可以增加到市民对于接种呢、這个新冠肺炎疫苗嘅呢个嘅信心咧吓？叶中文， 我觉得咧而家得到嘅数字当然系偏低啦，如果得3-4成人中打呢个疫苗，咁达唔到嗰个最起码嘅效果噶嘛，即系世卫讲最起码要有半数人打咗先产生嗰个免疫嘅效应。咁但系咧，我就咁睇，第一咧，而家讲啫，大家喺度讲嘅时候，你问佢打唔打啊，咁梗系有啲人就话睇过先啊，我又睇下点啊，人哋打完点啊咁，咁啊呢个阶段问嘅数字咧，可能就系会 保留一啲。咁到到真係打嘅時候咧，應該嗰、那個睇下嗰個安排點啦。咁但係亦無可否認，個數字都幾我覺得幾得意咯。即係中老年市民咧，大家就係打嘅啊。呢、這個廿幾到三十幾個一批咧，就係好猶豫嘅，唔願打。咁、呢個現象咧，我覺得當然都說明近年香港社會嘅一個啊，即係呢一個年齡階層對政府安排嘅嘢，或者對來自內地嘅嘢係有一個抗拒嘅心態，甚至係有啲戒心咁樣。咁呢啲咧，其實呢啲就變咗係一種情緒或者係不必要嘅。咁我都覺得係要睇嗰個到時啲疫苗到咗嗰個注射嘅安排啊，安排得好，同埋要多啲解說。我覺得咧，即係應該以香港人嘅健康嘅認知水平啊，呢個程度咧，應該會有數字會好啲嘅。 亦都有一个即系少少嘅资料补充啦。根据呢个调查咧，就系、是、显示疫苗嘅副作用啦，接种疫苗嘅困难，譬如系要请假、位置太远等等啦，都系会降低市民嘅接种意愿嘅。咁啊，冯振超点样可以增加市民接种疫苗嘅意愿咧？你觉得？ 我觉得就首先要睇下嗰、那个到时真系相关嘅安排系咪可以做到，就系、是、例如系夜晚甚至乎。會唔會通宵之後，即係凌晨之後都可以有得打啦？咁呢啲越能夠做到彈性大咧，我諗打嘅意欲就越高。咁另外我自己睇過咧，即係如果以而家嗰個出嚟嗰個結果咧，就我自己覺得就暫時未能夠做得真係太準確嘅，因為我諗你問嘅時候咧，如果你淨係問一個問題咧，咁當然我諗咧喺而家嗰個嘅即係新聞咁多嘅情況底下咧，大家對於疫苗嗰個成效咧係會有啲懷疑。咁但係如果政府到時即係喺個措施上面咧，就係話譬如會唔會打咗之後喺嗰個出入境嗰個嘅問題上面可以有一啲嘅寬鬆，可以做到嘅地方，例如會唔會打咗嘅話，你攞咗呢一個嘅即係打咗個認證咧，咁你譬如翻內地又會唔會係有一個比較寬鬆嘅安排，未必需要話係即係隔離嗰個日數咁多咧。咁我諗一啲都係即係好切身地咧，可以令到啲市民咧，佢哋諗一諗自己究竟要唔要打。咁面對即係年青人嗰度，即係個調查出嚟就覺得比較即係個反應負面啲咧。我諗呢個就正如頭先你傾嗰陣所講啦，我諗呢個都同而家社會氣氛有關啦。咁但係我諗如果你話打咗之後嘅時間，如果你話一頭半個月之後，如果嗰個嘅反應唔係話咁差嘅，即係嗰、那個即係冇乜副作用嘅話咧，我覺得就應該都唔係咁大問題。而且我諗政府一定要諗一諗咧，就話究竟幾耐要達到乜一個咩嘅目標？我諗呢一個咧就比較上係對於究竟嗰個反應理唔理想咧，去做一個嘅評，即係未來嘅一個衡量咧，就會好啲。例如，即係會唔會政府其實自己都應該有目標，就係話我要喺兩個月之內要有幾多個即係百分比嘅市民打咗。咁我諗咧，如果有呢一啲嘅想法嘅話咧，咁就變咗我諗市民同埋政府之間咧都會有一個嘅幾大嘅共識啊。咁喺呢個情況底下，其實同其他嘅譬如食肆啊、或者一啲嘅商場啊，佢哋即係究竟係咪真係可以開場啲啊？因為其實呢幾日都講緊就係話，究竟政府會唔會連啲商場都限時開放啊嘛？咁我諗，如果將啲問題咧能夠即係都擺出嚟嘅話咧，或者同呢一個疫苗嗰個打嗰個百分比係有一個嘅關係咧，我諗呢個都可以鼓勵多啲市民去打啦。咁但係最後就係話，究竟嗰個疫苗本身嗰、那個即係安全性係點樣樣？我諗呢個政府就有一個嘅唔好話責任啦嚇，其實佢都真係有一個嘅應該有一個即係俾市民更加多嘅了解，同埋同市民解說嘅機會嘅，應該即係把握多啲機會咯。 剛才呢冯振车都讲过呢，就是近来即是有一个咩讨论呢，是不是话要規管啲商场呢提早关门啦。咁昨日呢就是食卫局嘅局长陈肇始呢，佢接受央新闻台访问嘅时候啦，就话呢政府现阶段系冇计划呢規管商场提早关门㗎。但佢又咁讲，正同业嘅讨论呢，顾客接受检测或者注射疫苗之后先至可以入处所嘅可行性，相讨緊㗎啫。咁但 但是两位你们觉得即要、去接受了检测、啊、然后嘟一嘟嗰个叫安心出行嘅应用程式，又或者系要注射咗个疫苗先至可以进入处所。喺香港，如果真系推行呢啲措施，系咪真系实际咧？叶中文， 呢、這个措施咧，我就未曾听见佢好确实讲。咁商场要唔要提早关闭咧？這个当然睇整体疫情嘅发展。但你話如果呢個作為一個打注射疫苗嘅一個誘因，即係你打咗針就可以入商場，未打嗰啲唔入得咧，我諗呢個做法咧就一定係我就會覺得唔係一個好嘅白措施。注射疫苗呢件嘢咧，大家應該就係從一個即係自己啊，同埋對他人啊一個保障啊，而家現有嘅條件下，呢、這個疫苗係一個唯一的保障，咁大家衡量过自己的情况去打。你话作为呢个咩打咗又唔咩又会派啲钱啊？唔打又唔去得入边度啊？呢啲咁嘅时候，我觉得就有啲违背咗呢个注呢个疫苗防疫嗰个本意咯。 嗯，吓，冯振超，不过听阿陈肇始嘅说法咧，似乎真系同业界去讨论紧啊呢一个嘅问题嘅吓，你点睇咧？ 不出奇的，即因为现在、如果他们开始讲到即、抗疫那个的重要性是即大过私隐，即有一些官员都曾经都有这样讲过，那你说他们去想这样东西我不觉得奇怪，反而那个实际的实行那方面我在想的就是即究竟个措施是不是公平啦，因为就算你不给他商场他可以去行街的嘛，那是不是有些商铺又是这样呢，是不是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即变咗就出现一个咧所谓民间式嘅一种宵禁啊，咁我谂呢个就真系比较需要多啲去研究，因为如果你一到一个时间，咁全香港就要好多铺头就或者商场就唔可以营业，咁呢一个固然就即系已经系一个几扰民嘅措施啦，咁但系如果你话要做得公平啲，就成條街就算商店都唔可以營業嘅話，咁呢個又更加即係複雜嘅問題咯。咁所以我自己估，但係嗱，你問我，我估計咧，佢哋係確實係有一啲諗法嘅，應該真係，尤其是喺個安心出行嗰個嘅即係大家係咪真係已經有即係安裝啊，同埋有使用上面，因為我諗佢哋而家睇個情況就覺得呢一樣嘢可能未必嗰個結果咁理想啊。咁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咧，睇而家個第四波嘅數字，如果回落翻啲咧，我諗政府個政策方向咧就可能未必去到咁樣樣。咁但係如果你話嗰個第四波之後，而接住嗰個打疫苗嗰個時間咧，又未係話可以咁即係咁早嘅話咧，咁我諗佢諗啲措施我就唔奇怪咯。咁所以我覺得關鍵就在於就係究竟幾時真係開始打，咁呢一個先至係究竟佢哋會唔會推出措施嘅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咯。 嗯，关于防疫的议题其实都仲有很多嘢可以讲的，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当然你可以打电话来1872311是提出你的意见和参与讨论。休息一阵转头回来继续有自由风，自由风。 伟基情。 在电影《花样年华》里面出现过以下这一句的说话。一个时代的结束属于那个时代的一切都不复存在。2020年过去，我们一起迈向2021。生活新常态，听出新角度。逢星期四、五、六深夜12点至2点，那些年张伟基，香港电台1、2、5普一齐联播。其实在戏里面，朝伟和万玉讲嗰句对白更加啱而家用。诶，你又去买外卖啦？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每逢踏入新一年，又是乐坛、影视圈总结上一年成绩的时候。对新人旧人来讲，奖项的意义有什么不同？胡世杰、黄仲远一起讲奖项的意义。由于星期五晚上11点起，中文台有联播安排，广东广西的节目时间是晚上10点半至晚上11点为止，敬请留意了。 法医研究所，我们喜欢解答谜语，是希望想有获得答案的满足感。那设计谜语的人想得到什么？是想人解答到，还是永远不知答案？李显善、梁荣忠、王家星，法医研究所第三季，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由于本节目内容与法医日常工作有关，可能会引起部分听众不安，敬请留意。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3一。嗱，阿冯振超话，我相信咧，即系你都相当之习惯用 WhatsApp 咧同各界去沟通噶啦，特别系传媒有阵时即系做好多访问啊等等咧，都可能会透过呢个类嘅即时通讯软件咧去做嘅。咁近日咧就系WhatsApp 咧通知用户要更改佢嗰个嘅私隐条款咧，可能系会同 Facebook 咧共享资讯咧就引起关注，特别就系、是、即系佢虽然。指明就话咧，主要系针对一啲即系商业嘅用户嘅啫。咁但系咧，连私隐专员公署咧，亦都话即系如果你只系涉及到商业通讯，咁点解呢个私隐政策咧又适用于全部用家咧？咁啊，当然即系香港亦都同其他地方一样咧，就掀起呢个即时通讯软件嘅移民潮啊。咁但系你觉得喺今次成个处理上面，即系譬如系WhatsApp 嘅公司，即系 Facebook 啊等等嘅解说。你又有啲乜嘢嘅睇法咧？ 我谂一向以嚟咧，喺呢一个嘅即系通讯软件上边嘅嗰个改朝换代咧，其实过去由 ICQ 开始一路都试过几次嘅。咁呢一个亦都系其中一次。我谂你话呢个会唔会系最后一次？我谂就极都唔会。咁只不过就系你话 WhatsApp 嘅嗰个解说咧，我就喺呢方面我就真系觉得其实都几有趣嘅。佢最初就其实嗰个所谓解说咧就。即係唔係好清晰嘅，咁後屘去到就講多啲嘅時候咧，就話埋俾你知係即係一個商業上嘅，即係將啲資料就只會用於商業用途啊咁樣啦。咁但我諗個問題係在於咧，其實因為呢一種大公司嘅即係大嘅 social media 嘅一啲嘅社交媒體公司嘅嗰種壟斷咧，其實已經相當之厲害嘅。咁所以出現一種咧不信任咧，呢一個先至係今次嘅關鍵咯。即係我諗無論係 Facebook 啊、YouTube 啊、WhatsApp 啊等等啦，咁其實大家都知道都係幾間美資大公司啦。咁所以去到最後咧，其實呢一種都係另外一種嘅所謂社會不信任嘅一種反應咯。 嗯，咁但系除此之外，系咪都反映咗一个即系叫做垄断嘅问题咧？市民系咪真系有好多渠道可以拣咧？ 暂时睇就应该都仲有啲渠道可以拣嘅。咁只不过就系话，亦都从另外一个角度睇，就系喺手机上边嘅呢一啲咁嘅即系唔同嘅WhatsApp 或者其他嘅呢一啲工具啦，呢一啲沟通工具咧，其实大家都系过去都好习惯咧。是免費的，咁啊有一段時間咧，曾經 WhatsApp 係想收錢嘅，但係個效果就唔理想啊。咁所以咧，我諗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固然呢一啲公司佢就自然要去，都係用翻最老套嘅方法，就係去收廣告啊，或者將一啲嘅即係廣告信息咧，就透過佢哋嘅即係 AI 系統去出去啦。喺咁嘅情況底下，我覺得就呢一個其實就係睇得到，就係當你要。即免费攞一啲资讯嘅时候，其实呢一个就会出现嘅状况咯。 好，跟住有七点钟新闻报道，休息一阵，翻嚟继续有自由风，自由风。 州首长开会，葡萄牙实施宵禁，直至今个月底。西班牙就加快推行疫苗注射计划。天气方面，干燥嘅东北季候风正系为华南带嚟晴朗嘅天气。下昼本港多处地区嘅相对湿度下降到50%以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天晴，明早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干燥，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轻微至到和缓东北风，明日渐转东风，晚上风势增强，展望最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星期日晚上显著转冷，星期一同星期二早上仍然寒冷，下周中后期有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喺九龙区七咸道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开快线有意外，而家龙尾去到东九龙走廊近浙江街。咁就喺七咸道南去尖沙咀方向近理工大学嘅快线有意外，龙尾近浙江街。而在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的快線的早前都曾經有意外，意外雖然清理好，但是車龍都是消散，現在龍尾去到近小欖段。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車龍就排到友愛村，就是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快線的早前有意外，雖然清理好，車龍都排到近小欖的。 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下角道近政府总部；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北行嘅间封措施就已经取消。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受到漆咸道南意外影响，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车龙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创智中学；而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嘅龙尾，就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悦道。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 Megabox， 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兆辉台；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分域街。今日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坪石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近黄大仙中心；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花墟一段交通非常繁忙，龙尾接近九龙城回旋处。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隧道。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丽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自由风，自由风，评论员新阵容。 新闻党中委金文峰， 可唔可以将个市民自己个强积金嗰度攞出嚟？政府讲样嘢嘅时候，喂，个强积金咧只系纯粹退休保障嘅啫。其实香港嗰个医疗、住屋等等保障都系好唔足够。呢一笔钱系咪可以做更加多嘅保障咧？唔可以话次次人哋话想攞，咁你就话喂唔得，呢啲系退休嘅钱嚟嘅。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我想加啲糖，你想加啲刺激，佢认为最紧要有平衡。有人觉得应使得使先最重要，要煮出啱嘅口味，先要知道大家有咩谂法。2021-22年度财政预算案嘅公众咨询开始咗啦，快啲上 budget.gov.hk 讲出你嘅主意啦！ 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时间嚟到晚上嘅7:09，继续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啦。星期五晚亦都有我哋嘅一周时事点评啊。今晚咧，我哋就有两位嘅传媒朋友系叶中敏同埋冯振超喺度嘅。嗱，两位啊，继续咧倾一倾另外一个都香港人相当之关注嘅议题啊，就系有关于香港人系咪可以继续持有双重国籍啊？嗱，呢个咧就如果即系我相信啊，叶中敏咧应该就记忆相当之深刻噶啦。咁就当年咧系为咗即系稳定香港嘅人心啦。咁所以咧嗰阵时就对于这个即系香港人嘅国籍问题咧，可以话中央就容许咧一个叫做即系默认嘅一个双重嘅国籍嘅，就系话如果你唔去主动申报话你自己有其另一个国籍嘅时候咧，你系继续咧可以拥有即系呢个公民嘅身份嘅咁样。咁但系咧最近啦就系行政会议成员啦叶刘淑仪啦，佢就喺呢个南华早报嗰度咧写咗篇文章，就话咧由于英国啊系更改咗 BNO 持有人嘅一个嘅即系方便啦，咁啊令容许佢哋咧逗留英国五年之后再定居一年咧就可以申请成为英国公民。佢认为咧呢一个咁嘅做法咧系同即系当初即系中英两国咧系嘅协议即系有所不符嘅，咁因此咧佢就觉得咧应该要喺一个划线之后啦，就所有持有外国国籍嘅人士咧都唔可以咧即系继续拥有即系呢个香港嘅公民嘅身份噶啦。咁但系后屘咧佢亦都再去更改啦，就话咧主要啊系针对嗰啲咧系持有即系 BNO 嘅人士嘅啫。嗱咁啊，关于呢个事件咧，咁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就话即系其实只系即系一个人嘅建议嘅啫，吓即系叶刘淑仪建议嘅啫。咁但系咧亦都有提到，如果系即系中央有一啲嘅即系对住即系针对 BNO 嘅反制措施咧，咁当然即系特区政府亦都会系配合啦咁样。咁啊，叶中文你点睇今次所引起嘅呢一个讨论啦？ 我谂呢件事咧就系、是。比較大啦，要再睇多啲資料先，情況先決定。不過初步咧，我覺得有兩個觀念咧要搞清楚。第一咧就係、是、中央咧，其實係從來都冇講過話，香港特區咧一國兩制咧係可以雙重國籍。 嗯， 大家應該記得基本法附件三啊，有幾條全國法律適用於香港，國旗啊、國歌啊嗰啲國歌法，其中就有國籍法嘅。 嗯， 國籍法咧就係、是、中國同埋其他國家都係啦，但係通常唔會容許雙重國籍嘅。咁、 嗯、 中國內地咧就一定係冇雙重國籍。咁所以首先國旗法。这个国籍法适用于香港呢，咁就係话喺国籍问题上呢并冇话一国两制呢就係、是、有两个就係、是、有双重国籍。咁呢个情况喺97嘅时候点样会出现呢？嗰时就因为就係、是、嗰句老土嘅话啦，历史遗留问题啦。好多香港人係已经持有外国护照，或者係当时英国政府啊推出呢个 BNO。咁嗰时如果你唔諗一个折衷办法嚟解决呢，咁點呢？當時如果要數以百萬計嘅香港市民，你要揀啦，你要放棄護照啦，或者要點啦？咁就係會引起好大嘅震盪。咁所以喺當時就出咗呢一個BNO 呢一件呢、這個對策，就係、是、咧，唔係承認佢係就唔承認係國籍文件，佢只係一個旅遊證件。 嗯， 咁咧就將呢件事咧就即係化。轉咗個彎，化咗個壓力啊！呢、這個唔係國籍文件，係一個旅遊證件。咁你揸 BNO 咧，你冇啊，你冇多個國籍。咁但係而家因為英國嗰方面咧，將佢改變成一個近乎係國籍文件，其實都唔完全係嘅。你要住五年啊，嗰五年裏邊有係咪唔可以離開啊？定點？好多細節都唔知嘅。咁你要做嘢啊，係咪讀書啊？咪唔可以翻？咁之後再住一年，即係基本上七年後咧，你仲要申請入籍。咁所以呢個 BNO 係咪而家就直接等於一個英國護照，等於一個本土英國本土護照，等於國籍文件咧？亦都仲要睇嘅。咁所以咧，呢個係一個即係雙重國籍呢個問題就冇得含糊嘅，係唔容許。第二個咧就係呢件事，我睇一定會有啲處理啦，因為英國單方面改變咗 BNO 性質，中央一定會有啲反制嘅。但係呢件事，我覺得咧，對於處理 BNO 同整體處理香港人揸住有其他國家護照啊，呢、這個而我哋從頭到尾都話呢啲護照係旅遊證件啊，咁呢個整體點處理咧？呢、這個係有啲矛盾嘅。咁你 BNO 唔得，點解嗰啲又得咧？係咪啊？咁所以件事仲係要再睇下嘅。不過我覺得這個雙重國籍係應該一定唔可以公開公然喺法律上存在嘅。 嗯，咁嗱，即系唔公然啦。咁不过其实一路大家都形容咧，即系中央系一个叫只眼开只眼闭啦咁样方法咧去处理香港人持有外国国籍嘅问题嘅。啊，电话号码18721，大家点睇呢？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一倾啦。咁因为其实即系叶刘淑仪亦都讲啦，就系话即系。 用一個劃線的方式去處理，就是那個劃線之後攞到外國國籍的香港人就會喪失中國籍，亦都話呢個釋法呢是不應該具有追溯力，即是話而家擁有外國護照的香港人呢是不受影響。跟住佢就即係再講啦，就係呢一個嘅建議呢就只係針對呢係嗰啲嘅用 BNO 去移民嘅人士嘅啫。187231有啲咩嘅睇法呢？馮振超你又點睇呀葉劉淑儀提出嘅呢個咁樣嘅建議啦？ 就是一个反制措施啦，咁所以已经同即係譬如97前政府，即係当时嘅港英政府或者当时或者北京之间对于香港人即係呢一个嘅移民问题呢，嗰种处理方法係完全係唔可以用同一个嘅逻辑去睇。因为当时其实我諗譬如84年嘅移民潮、89年嘅移民潮、97年嘅移民潮咧，其實三次你都唔會聽到即係香港政府佢哋話要出啲咩措施去唔俾人即係移民啊咁樣樣。咁你話當時其實係咪真係純粹港英政府嘅呢一個邏輯？我覺得就唔完全係啦，肯定，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84之後嘅即係中國政府嗰個嘅中英談判之後，喺香港問題上邊係唔會完全冇話事權噶嘛。咁所以我諗呢一個都係當時即係中國政府嘅一個即係處理呢個問題嘅態度，咁但係今日明顯地就個情況複雜咗啦，因為中美之間嘅糾紛，香港係成為咗磨心。咁我諗個問題係在於咧，就呢個如果要處理的話咧，其實係相當複雜嘅。咁係咪所謂 BNO 係咪已經唔係一個嘅旅遊證件咧？咁呢個頭先阿葉中文都講咗啦，呢、这、一個情況照睇咧，就冇乜可能唔係一個旅遊證件嚟嘅，因為你係用咗呢個 BNO 去入咗籍之後，你先至係有雙重國籍噶嘛。 嗯。 咁如果你未入籍嘅話咧，其實你就變咗冇雙重國籍嘅。如果你係用 BNO 移民嘅話，用 BNO 就算你用咗去做移民用途的話，喺你未攞到呢個英國國籍嘅時候咧，咁你都仍然係即係照計就唔係跌落啊葉劉淑儀講嗰個嘅狀況裏面嘅。咁喺今日情況底下，即係話其實佢今次針對嗰種嘅人士咧嚇，應該就係一啲咧所謂英國講嘅5+1之後嗰啲。咁呢個就係6年之後嘅問題啦。咁啊，到時嗰個嘅情況係咪仲係好似而家咁樣樣咧？咁呢一個我諗即係一個實際嘅務實嘅態度去處理嘅話咧，我諗就一即係如果我係我嘗試，我唔係用一個香港人嘅邏輯去諗呢個問題，就係話如果一個政府佢想嗰度嘅即係人民安居樂業喺嗰度繼續做嘢，繼續即係安心做嘢嘅話咧，咁係咪用呢一種咁嘅方法係最能夠令到佢哋即係感覺良好？我諗呢一個反而就係即係為政者應該要去諗嘅嘢咯。咁所以你話如果到最後只不過係話其實係一啲嘅措施，你話譬如選舉權啊，或者係佢哋嗰個嘅提名權或者佢哋參政嘅權利係即係會減少咗咧，我比較偏向傾向咧，佢哋會有呢一種咁嘅反制措施做出嚟嘅機會會比較大，因為我諗作為如果你話唔俾佢哋翻嚟或者即係佢哋個永久居民喪失咗咧嗰個身份咧，呢、這、一個牽一發動全身。亦都如果你話只係針對 BNO 嘅話咧，咁其實咁佢哋咪唔用，即係啲人咪唔去嗰個英國咯，或者去其他地方。而且英國嗰個逗留嗰個條件咧，亦都唔係話好吸引嘅。調翻轉頭講就係，因為佢其實都要你住6年咧，你先至能夠即係攞到嗰個嘅居留權。咁反而而家有好多地方其實都係3-4年啊咁樣樣。咁所以我諗，即係作為政府，如果係我諗個姿態就會有嘅，即係當然係會用一啲嘅方法咧去作為一個反制，但係係咪用到一種好極端嘅方法啊，或者好嚴厲嘅措施，係令到即係一啲舊有嘅香港人佢哋冇咗嗰個嘅即係居留權啊，或者佢哋嗰個永久居民身份咧？呢一個我覺得仍然即係 我要再观察耐啲，我先至即系估计到即系政府嘅做法咯。 嗯，吓嗱，而家咧英国公布嗰个嘅新做法咧，就系符合 BNO 资格嘅香港人，佢哋可以提供一个新签证啦。就系好似头先咁讲啦，就系逗留喺英国五年期间可以工作或者读书，之后再定居一年咧，就可以申请咧成为英国公民嘅。咁根据即系有资料啦，亦都系显示啦，就系英国内政部估计咧，五年之内将有大约32,000嘅香港人咧申请 BNO 咧移民到英国嘅。咁而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喺星期二即系去回应咧叶刘淑仪呢个嘅建议嘅时候咧，即系佢就话暂时佢哋冇处理呢个 BNO 事件，但系会配合中央咧采取所需要采取嘅反制措施。而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咧接受凤凰卫视专访嘅时候咧，亦都话如果中央对于 BNO 嘅态度同处理咧作咗任何决定咧，特区政府咧当然积极配合啦。嗱，头先咧就讲到系针对即系一般嘅香港人啦。咁但系咧，南华早报亦都有另外一嘅报道咧，就系话另一个反制嘅措施咧，就系包括禁止 BNO 嘅护照嘅持有人啊出任本港嘅公职噶，咁同埋咧唔准佢哋喺香港选举入边投票啦。咁嗱，头先针对住即系选举投票嗰度，即系冯振超都略略有触及过啦。咁但系而家消息就话，如果系唔俾呢啲人系出任本港嘅公职嘅，咁个影响又会系点咧？因为如果我哋根据翻即系而家相关嘅规定啦，当然就系佢哋唔可以即系持有外国国籍嘅人士就持有即系有外国居留权嘅人士就唔可以系成为香港嘅即系一啲嘅主要官员啦。咁但系咧喺立法会入边咧系可以容许咧有非中国籍同埋外国有居留权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呢去担任立法会议员的。如果真的不给他们出任公职，那个影响又会是怎样呢？怎样看这些风呢？叶淑敏， 我都觉得是刚才那个看法咯。现在的问题是出在 BNO， 那那个焦点呢或者那个情况就是看 BNO 的处理而已。暫時我就覺得唔會擴及到所有其他國家嘅嗰啲證件嘅。咁至於話有呢個外籍之後喺香港擔任公職嗰個問題咧，咁其實而家基本法都有好多規定啦，譬如特首係一定唔得啦，主要官員唔得啦，咁中院、終審法院常任法官好似都唔得嘅係嘛？咁立法會都係有一定比例的議員是可以有外國居留權啦。咁將來呢個方面會唔會係即係針對 BNO 變咗質之後的 BNO 咧，嚟到再加一啲限制咧？由呢、這個由可能喺度有研究嘅。咁至於話其他嘅選舉權啊、做公務員啊，或者係被選舉權啊嗰啲方面咧，我睇都會在喺度研究緊，但我覺得嗰個範圍咧係一個變咗質嘅 BNO， 你攞呢一個 BNO 去變質做移民咧，咁樣嘅話咧，你攞到外國居留權或者國籍咧，喺香港咧，你就要揀啦，你就唔可以繼續係中國香港特區公民啦，咁嗰啲權你就應該係冇噶啦。 嗯， 我就咁睇嘅。 系嗱，补充一下啦，基本法第101条咧，就系各司嘅司长、副司长、各局局长、廉政专员、审计处处长、警务处处长、入境事务处处长、海关关长咧，都必须咧系要由外国冇居留权嘅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入边嘅中国公民担任嘅。而基本法咧第90条咧，就系讲到终审法院同高等法院嘅首席法官应该要由外国冇居留权嘅香港特区永久性居民民嘅中国公民担任嘅吓，就系头先即系叶宗伟都有提到嘅一啲嘅条款。咁冯振超呢个风又点睇咧？ 嗱，我谂咧，头先譬如叶宗敏或者陈燕平，你哋倾嗰阵时咧，已经出现咗两个唔同嘅概念喺度，一个系居留权，一个系国籍。 嗯， 咁你话如果系因为 BNO 而攞咗呢一个嘅英国居留权嘅话咧？咁同攞國籍就爭好遠啦，因為你居留權咧，就其實你一去到可能已經有一個居留權，你先能夠喺度定居啦，攞佢嘅即係或者參加佢嘅公營保健醫療啦。咁如果係因為有居留權而唔可以翻嚟出任公職啊咁樣樣咧，咁呢一個嘅影響面咧係大好多嘅。咁因為如果你 係只係有，但係如果你話你只係攞咗國籍之後，你先至唔可以翻嚟香港，即係做頭先我哋講嗰啲嘢咧，咁呢一個就係兩碼子嘅事咯。所以我諗而家咧，其實我嘗試代入即係政府嘅角色去諗咧，就係佢真係要通盤考慮得相當清楚咯。因為呢個唔係話淨係一個反制措施咁簡單，呢個係你反制嘅時候咧，其實你係改變咗香港嗰個嘅所謂永久居民同埋佢哋嗰個權利嗰個嘅定義，同埋以後嗰個佢哋喺可以喺香港嗰個生活發展嘅安排啊。咁所以呢一個唔係話令到英國受傷害咁簡單啊，呢個係令到喺香港即係可以講得話，如果你話持有 BNO 嘅人士咧，其實佢哋都係咧有一個好大嘅影響。咁呢一個嘅影響係其實唔係影響到呢一班人咁簡單，呢個影響到香港個整體社會個組成啊嘛。咁所以喺呢方面嚟講，我覺得就即係唔係話我哋而家可以幾句説話就可以包含曬佢全部嗰個嘅即係究竟佢邊一啲應該做，邊一啲唔應該做。我自己就即係個人就比較傾向咧，就係其實如果根據翻即係一啲嘅政策措施嘅制定咧，其實我覺得今次英國係做得好倉促㗎，即係佢即係一段咁短嘅時間裏面咧，就做咗呢一個嘅 BNO 嘅即係可以入境五年五加一嘅決定。咁所以你見到其實佢成個措施咧，到而家為止咧，其實都唔係一啲好具體嘅公佈。咁我覺得如果喺英國嗰方面都未有一個好具體嘅公佈，咁如果香港呢方面個反制措施嚟得好快嘅話咧，我亦都擔心咧係。大家多即係喺中間裏邊咧，會有好多嘅灰色地帶啊，或者唔清楚嘅地方。如果你話純粹係因為想留低一啲即係想大家喺香港繼續安居樂業嘅話咧，咁確實反制措施並非一個嘅全部咯。調翻轉頭講就係你反制措施之餘，有冇一啲令到香港人安心留落嚟嘅措施？我覺得兩者之間係不能缺一嘅咯嚇。 嗯嚇，即係都要睇定啲啦。嗱，另外咧即係距離七點半仲有少少時間啦。不過都想講一個咧財經嘅議題啊，就係盈富基金啦嘅本來咧就係由杜富去管理噶嘛。咁由於咧佢哋星期一咧就宣布，因為要遵守美國嘅投資禁令，就唔對三隻嘅藍籌股嚇中移動、聯通同埋中海油咧做新投資，咁因此惹起咧一個討論咧，就係係咪應該要係更換經理人同埋信託人嘅？咁但係後屘咧，佢哋又再即係13號又再公布咧，就話恢復咧對受制裁嘅股份咧進行投資啦。嗱，馮振超即係點睇呢個又係市場形容為彈出彈入咧？ 咁呢個我覺得係即係喺而家我睇呢個新聞嘅時候咧。我會覺得是一個合理的發展嚟嘅，因為盈富基金本身其實佢嗰個嘅組成部分咧，同埋佢個背景咧，確實同中國同埋香港之間嘅關係咧係相當之即係緊密嘅嘛。咁你話如果佢係純粹單從係即係呢一個遵照美國嗰個禁令去行事嘅話咧，確實呢一個我諗就喺香港政府嚟講咧，佢下一步就只有諗咧就係換呢一個嘅即係非美資嘅呢個公司去管理。咁所以純粹係一個商業上面嘅決定嚟嘅。我覺得即係杜富佢今次咁做嘅話就咁，但係長遠我諗就要睇下杜富究竟點樣樣係咪真係用翻而家嘅方法去管理盈富基金，定係話佢同港府係有一啲嘅後著，係譬如係用一個嘅其他嘅。背景的一個或者即係個公司本身會不會再加一層防火牆，就不是一個純粹美資公司的管理啦。我想呢一啲咧就係未來的發展方向嚟嘅，可能係。 但係更換即係由不是美資的公司去擔任經理人或者信託人咧，會不會都是即係要去考慮的一個問題咧？ 都係㗎，因為事實上我想其實咧呢一個亦都係即係一個不能夠即係逆轉嘅一個事實，就係話喺金融層面上面咧，美國個勢力係相當之強大嘅。咁所以你見到就係話我哋嘅官員有啲即係被制裁之後，即係連出糧都成問題。咁但係喺呢啲問題上面，其實你話即係國家又有啲咩可以反制翻對方咧？咁明顯地就唔係太多啦。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國力嘅問題咯。咁我覺得而家呢一刻嚟講咧，其實喺盈富基金咧就係一個例外嚟嘅，因為本身佢其實管理嘅資產嗰個嘅規模 嗰個嘅來源啊，甚至乎呢個基金本身嗰個嘅組成，都係同香港同中國有好大嘅關聯。咁所以佢最後佢就選擇咗咧今次呢一個嘅即係做法。咁我覺得呢一個就顯示到咧，就係話你喺唔同嘅層面上邊咧，大家個角力之間咧係有一個嘅即係唔同嘅反應嘅。咁你話會唔會換一個其他地方嘅一個嘅做法咧？我諗就即係有可能嘅。 好啊，跟住有7:30嘅新聞報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政府宣布油麻地和佐敦一带出现多宗确诊个案，决定实施小区强制检测。如果大厦出现一宗或者以上确诊个案，居民需要在明日起3日之内接受检测。涉及弥敦道、佐敦道、渡船街、金粟街一带大约20个地方。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說，難以率先掌握私人大廈的住宅名單，但會派人跟進後續工作。衛生防護中心估計，當區有較多從事地盤工作的尼泊爾籍人士居住，令傳播風險增加。他又說，當局會在附近設置流動檢測站，希望達至小區清零的目標。本港新增3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35宗是本地感染，其中14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有40多宗。中九龙干线工程再有4名密切接触者确诊，再有两座大厦被纳入强制检测，包括柴湾风华村晓峰楼以及油麻地碧街15-27A。对于石荫村人石楼本身需要强制检疫的09单位有个案走漏，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涉事住户人数多，跟进后已经寻回相关人士，陆续安排他们入住检疫中心。有报道说，一名官校教师使用了不当和偏颇的教学材料，已被当局调职和调查，相关调查已经完成，教育局考虑取消他的教师注册。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被问到有关公务员是否会面临被革职，他回应说，正在调查的教师专业失德个案中，包括一名官立中学教师，对方可能采用了不当、偏颇或者错误教材。由于个案仍在调查，目前讨论如何处分是过早。他强调，当局会跟足程序，包括处理教师注册的程序。如果教师本身是公务员，亦会跟足公务员规矩处理。他说，有关教师专业操守个案一向由常任秘书长处理，他个人没有直接参与，当局在个案完成处理之后会公布。政府发出通告，去年7月1日之前受聘的公务员需要签署声明拥护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区等，并在部门发出信函的4星期内签署，若公务员拒绝签署，有机会被终止聘用。通告附件列明，宣扬或者支持港独主张，或以公职身份表达与政府立场相违背的意见等，均属违反誓言和声明。附件又提到，公务员单就政府某项政策或者决定公开提出反对意见，一般情况下不会构成违反声明。公务员工会联合会认为仍然有不清晰的地方，要求政府进一步解释，否则担心会误堕法网。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明早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会再低几度。日间干燥，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轻微至到和缓东北风。明日渐转东风，晚上风势增强。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星期日晚上显著转冷，星期一同星期二早上仍然寒冷，下周中后期有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出行到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而家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就过咗学园街。重复一次啦，就系出行到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咧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咁龙尾就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学园街。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去湾仔，龙尾都是接近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车龙排队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比较长，排到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路面情况，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东出去黄泥涌道车多，龙尾在金钟道。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仍然是比较多车繁忙的，龙尾在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和青沙公路近海福花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马路并不是赛道，不是斗快的地方，安全才是最重要。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正所谓病从口入，饮食生冷加上暑热寒邪夹杂，我们的脾胃就首当其冲了。精拎一点，请来注册中医师了解食材、药材配搭禁忌和迷思，想知多些就要留意健康速度了。 健康热线18723111，精拎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想与时并进，校长变身 YouTuber， 可能现在新的方法YouTube 这么多人看，是不是可以试下另一些方法会适合某些人呢？所以呢，我就很大胆地就捉埋同事一起来，跟住做了个校长频道。 星期六晚八点半，第一台教学有心人，钟杰良、何玉芬博士请来这位新任 YouTuber， 博爱医院历届总理联谊会梁醒德中学校长杨文德博士。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时间嚟到晚上嘅7:37啊，啱啱转咗去7:38啊。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1。咁啊，继续咧揾翻我哋一周时事点评嘅两位传媒朋友叶中敏同埋冯振超两位出嚟，你哋好。系嗱，头先咧我哋就倾过都几个议题啦，包括咗就系中大调查啦，显示咧市民啊愿意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嘅意欲低啦，亦都有讲到咧 WhatsApp 咧更改佢嘅私隐细则。葉劉淑儀寫文章倡議是要處理雙重國籍的問題，以及盈富基金的投資受到美國制裁股份而有一些的、事件的發生的。電話號碼18731，在繼續談其他議題之前，我想先聽聽聽眾的看法。黃先生你好。黃先生， 我想說回那個疫苗，聽剛剛說的調查， 請說。 不要下下，我都不是年輕的了， 即系唔好下下咧就怪啲后生嘅话咧，诶佢哋唔信啊，乜乜乜啦，不系你啊，嗱而家系咪差唔多香港个案系咪去到九千几宗噶啦？吓、啊，咁你不如睇我九千几宗嗰个年龄分布啦，睇下睇下边啲人嘅防疫意识唔够，嗰、那个群组咧就打先。啊、我就咁睇啊，你睇下啲跳舞群组，你睇下边个年纪搞到香港咁样。跟住又怪啲后生嘅唔去唔信政府， 系 你哋系你反省下自己，点解啲后生嘅唔信你哋呢班上咗年纪嘅人啦、啊？ 好多 一把年纪都唔化。 好多谢晒阿黄先生嘅意见啊，吓吓咁啊，系、香港累计嘅个案总数咧系超过九千宗嘅。跟住有陈先生，陈生你好， 系主持你好，两位嘉宾好， 请讲。 就我想讲咧。國籍同埋居留權咧係兩回事嚟噶，咁咧阿葉劉提個建議都好清楚咧，佢只係提醒持有 BNO 嘅港人咧，要選擇其中一個國籍，究竟佢係想入英國國籍咧，定係想保留中國國籍咧？咁持有 BNO 嘅港人，即使佢哋係去咗英國居留，佢都係有權隨時翻翻嚟香港生活嘅嚇。呢一點咧要好清楚。咁咧就國籍法咧係全國性嘅法律，係寫咗入基本法附件三嘅，是必须要遵守的。咁而且全世界所有国家冇一个国家是容许双重国籍的，所以呢、葉劉呢个建议我觉得是很及时的。咁但是呢就都要，我都好欣赏啊冯振超先生的睇法呢，就是中央在反制的时候呢是要将火力集中在反制英国政府，而去考虑出一个具体的解决办法呢，是不影响持有 BNO 的香港人现在的生活的便利啊，他的所有习惯啊、他的工作啊，这样咯。 好多谢你陈先生的意见啊。嗱，叶中敏同埋冯振超两位跟住落嚟呢，我又想讲即係另外的一个主题啊，就係、路透社呢日前有一篇嘅报道啦，佢就引述呢匿名嘅人士啊，就话係中国官方嘅两个匿名嘅人士就透露，中央呢就打算修中方打算修改呢香港立法会嘅选举制度，同埋咧研究修改咧特首嘅选举委员会制度嘅。嗱，另外咧就系喺人民日报啦，佢亦都系喺12号嘅时候，佢嘅微信公众号咧发表咗一篇文章，就题为《香港选举绝不能成为反中乱港势力嘅工具》。咁啊，呢篇文章嘅结尾咧，最后就话对于嗰啲企图操控选举，甚至系勾结外部势力干预选举嘅反中乱港分子，除了依法严厉打击，亦都要在制度上全面筑怒屏障，不给反中乱港者窃取特别行政区管治权以可趁之机。当然我们不能够证实到究竟这个路透社的报道的内容有几可靠，但是如果我们看回人民日报的这篇评论，两位怎么看，其实跟住下来的选举制度是不是都真的会有机会有一些的即更改呢？为什么人民日报这个的评论就要在制度上全面筑怒屏障呢？冯振超。是冯振超、啊。可能行开了，不要紧，叶宗文怎么看？ 我想呢就根据这两年，特别前年即是去年前年发生的事呢，那又成立就推出了国安法之后呢，我想整个架构或者个运作呢是会有一个全面的检讨啦。咁呢个里面当然包括选举制度啦。咁选特首又好，选立法会或者甚至区议会区议员都好。整个制度呢而家本身呢就是有冇一啲唔顺，即係唔係好顺畅嘅地方，或者係有自相矛盾嘅嘢呢，我諗喺呢一次里面呢可能都是会有一个检视啦。譬如讲那个选举法里面，你要求特首当选的特首或者是其他现在的主要司局级或者公务员全体公务员都要效忠的，都要拥护基本法的，落实什么什么的。但是如果那些选举委员或者是被选者 他们在这些方面呢反而是没有这个要求或者没有这个制约或者责任的话呢，本身就是一件很矛盾的事。 即是你讲公职人员宣誓， 即是说包括整个架构里面，即是这个管治班子，整个包括立法会，甚至这个或者是司法都不定，即是整个架构呢你必须是一个一致的标准。如果你是现在很明确要求是拥护基本法，这个落实这个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这些通通都是一个标准的时候呢，你就要一致。你不能够一个选举选出来的那个特首你要求他这样，但是有权选特首提名的或者是投票的人呢，他又变成有不同的标准的。或者有些甚至即係而家大家無妨攤開講啦，譬如以而家嘅選委特首選委會入邊區議員，咁而家區議會區議員有好多係反對基本法、反對特區政府噶嘛，咁佢點樣去選一個支持基本法又擁護基本法、支持特區政府施政嘅特首咧？即本身有多好多嘢係矛盾嘅。既然而家上邊嗰一層喐咗咧。那個選舉架構，即係個當選的人要求公務局司局長是要咁，特首是要咁，咁你下低嗰啲層一層層嘅架構，你要理翻順佢先得。咁我諗而家做嘅係檢視緊呢一樣嘢，係有做嘢嘅應該。 係馮振超，《人民日報》嘅公眾微信號嘅呢一篇嘅評論，喺選舉上面咧，要喺制度上全面觸怒屏障嚇，點睇咧？ 不好意思，头先个电话可能有啲问题。咁咧，我觉得咧就个状况系咧大政方针，即系如果你要改嘅话咧，我觉得就真系要一下就要到位，唔可以成日改啊。而且亦都我谂个目标系点样样咧？个目标应该系话广纳贤能，即系希望能够服务香港。我觉得即系呢三个系我个人觉得啦吓，起码呢三个应该就系一个比较上咧。是能够令到那个政治震荡面最比较少的一个做法，就应该是比较可取的。因为如果你三时五刻就去改是不是一个好的呢？我想绝对就不是啦。咁譬如即係之前其实譬如选举主任嗰个嘅 DQ 嘅做法，咁亦都係因为呢其实每一次都出现咗一啲唔同嘅状况，就係因为嗰把尺呢唔够准确或者唔够一个客观。即係我觉得呢其实大家约法三章写明清楚嗰个做法呢，呢、這个对于即係大家能够喺度继续生活落去，呢、這个係相当之重要囉。即係我是明白中央那个要改那个的逻辑思考是即是若某个状况。因为我想即是在现在来讲呢，他们看香港议会的运作呢就已经再不是说一个即是中国的一个一个即是一国两制之下管辖的地方，他的行政管理啊政治那个发展那么简单。在他们现在的看法里面应该觉得呢就渗入了很多外国的势力在这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要改呢，我就从他的角度看，我是理解他的原因的。那但是怎样改法，或者是改完之后是不是能够令到即更加多有能有识之士能够入到去即这个政府或者公营机构，或者甚至乎是即一啲諮詢機構裏面服務咧，呢個係最緊要咯。因為如果即係等於而家嗰個狀況就係，譬如立法會因為 DQ 議員嘅事件，就令到即係好多嘅泛民啊反對派嘅議員佢哋即係離開咗立法會。咁而家係咪就係一個最好嘅狀態咧？嗱，你話而家係咪好差？我唔敢講嘅，因為事實上暫時都唔見到一啲大甩碌嘅事件。只不過出現過，譬如公務小組議員唔知道要叫即係官員嚟咁嘅狀況，咁呢個你我諗佢哋經過咗嗰次之後，應該以後就會知道啦。咁你話而家係咪一個好差嘅一個嘅狀況？未必係。咁而且嗰個嘅即係嗰個嘅撥款啊，或者一啲建議咧，確實係少咗一啲嘅即係爭拗嘅。咁但係我諗長遠究竟嗰個嘅立法會嗰個績效或者成個政府嘅運作係咪真係好咗咧？呢一啲我覺得要睇多一段時間。咁而亦都正正咧，我覺得即係政府如果係或者中央政府係要更改呢一啲嘅選舉啊，或者一啲嘅即係架構組成嘅話咧，正好就係要咧量度翻即係 過去呢一段時間裏面咧，嗰、那個嘅即係政治政局，或者甚至乎係話個行政效率嘅發展咯。 嗯吓，刚才提到咧，有现任嘅立法会议员啦，佢哋喺个拨款嘅处理上面咧，就唔知道要事先请啲官员去出席咧，官员先至会嚟嘅。呢个系财务委员会嘅发生嘅一个嘅事项嘅。嗱，休息一阵，转头翻嚟我哋讲一讲丁权问题。 香港电台第一台， 苏联同美国竞争嘅时候，知识集中嘅比较啊，系完全咧美国占绝对优势嘅。 五十年后之坐看云起， 今日中国决策者嘅智力水准相当惊人，唔系好似当年嘅苏联，好多美国人仲未注意到呢一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晏昼两点， 五十年后主持叶国华。 我得你都得。 今个星期嘅四课书，陈明你讲咩呢？ 要从负面嘅角度咧，叫做抗疫四课书。不过我就改咗个名啦，叫做宝石四课书。就话俾大家知，我哋如果要面对不可能面对嘅逆境或者唔肯定嘅情况嘅时候，可以揾翻啲宝石噶。 想知道详细情况，收听星期日下昼四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曾凡光。 开心日报好听就好听啦，又有资讯又好笑，之但系差啲嘢咯。 兰子，我知争啲乜嘢？系奖品啊嘛！ 听住逢星期二朝早十点四，开心日报嘅环节《谣言止于 Fact Check 之 本地鱼龙篇》，斗快打电话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本地鱼龙美食嘉年华2021网上购物礼券100元。 《谣言止于 Fact Check 之本地鱼龙篇》，香港电台第一台鱼龙自然护理署联合制作。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311，想同大家讲一讲咧系丁权嘅问题，亦都系涉及到咧法院嘅一个裁决嘅。嗱，上诉庭啦，日前咧就住一宗嘅司法复核案件嘅上诉咧系落咗一个嘅裁决嘅。咁嗰个咧就主要就系高等法院喺2019年啊裁定咧系新界原居民佢哋如果系以私人协约或者换地方式咧喺政府土地咧新建丁屋咧系违宪嘅。咁双方都与众嘅双方都提出上诉啦。咁而上诉庭嘅裁决就系话咧，首先佢哋系确认咧，丁权系属于一个受基本法所保障嘅一个嘅合法嘅权益吓。咁啊，呢个就同高等法院嘅裁决咧系并无相异嘅。咁但系咧，相异嘅地方咧就系在于咧系关于以私人协约同埋换地方式起屋啦。上诉庭咧就认为咧，私人协约嘅前身咧就系乡村拍卖，喺1990年嘅时候咧已经获得政府同意可以用呢个方法咧就起丁屋，而换地咧就系咧系原居民自行解决土地形状唔適宜起建屋嘅方法嘅。1972年嘅丁屋政策定立嘅时候咧，呢两个嘅建屋方式咧都系获得殖民政府采纳认可。基本法喺1990年颁布嘅时候咧，新界原居民咧亦都系享有咧呢一个嘅权利，所以咧就搁置咗原审时候嘅违宪嘅决定嘅。嗱，呢个决定一出啦，咁当然乡议局咧就希望咧政府能够尽快再处理翻咧，即系根据用私人协约或者系换地方式起屋嘅申请啦。咁而发展局咧就话亦都系咧对于个裁决咧表示欢迎嘅，亦都系会再安排咧接收呢啲小型屋宇嘅建屋嘅申请嘅。但系咧亦都引嚟咧关注团体就系担心啦。咁丁权嘅问题，丁屋嘅问题究竟系唔系就有得去继续延续落去咧？系咪都应该要谂方法去解决咧？因为如果根据翻即系以前政府公布过嘅数字咧，2012年披露嘅数字咧，系预留咗做丁屋嘅乡村式发展嘅政府土地嘅面积咧，系有成933公顷嘅。冯振超，这个丁屋嘅问题，其实系咪始终都需要解决咧？ 我谂涉及个面咧，系今次譬如发展局佢讲嗰个咧，其实又系即系我谂成个嘅拼图里边其中一块嚟嘅啫。就系话咧，佢系根据今次嗰个法院嘅判决咧。去講咗就係政府咧就會重新再執行翻咧過往去做緊嘅嘢，咁但係阿平你講緊嗰個咧就係話究竟未來咧 嗰個嘅，譬如由於呢一個嘅私人小型樓宇嘅供應，而會唔會限制咗我哋整體嗰、那個香港嗰個房屋嘅嗰個嘅即係資源嘅問題？我諗呢一樣嘢就真係政府自己要研究一下，因為如果你話其實今次嗰個嘅裁決啦嚇，我諗係法官咧係睇翻咧，就係過往咧，其實一啲嘅政府係曾經係因為一啲土地嘅剪裁問題咧，咁係即係係接受過呢一啲嘅即係換地嘅做法嘅。咁但係好明顯地咧，其實今次入品嗰個嘅即係入品嘅其中一方咧，佢就係講緊嘅，其實就唔係話呢一種咁嘅做法嘅，應該係講緊就話即係，譬如係大量嘅丁權，譬如係集結咗，然後去就係一啲就係已經其實並非係愛嚟即係俾翻鄉村嘅居民佢哋自己嘅安居樂業嘅做法，其實個概念係有少少唔同啊。咁所以我諗喺呢方面嚟講咧，其實大家我諗要睇嘅就係話，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其實呢一個嘅即係呢、這個村屋嘅興建嘅時候咧，呢、這個丁屋嘅興建嘅時候，究竟嗰個嘅目的或者嗰個嘅目標係點樣樣？咁但係當然啦，其實呢一、這個亦都牽涉到咧，其實基本法裏面提到咧，就係話即係新界原居民嘅權益咧，即係其實係受到保障嘅，係不變嘅。如果係咁嘅話咧，咁亦都係涉及咗另外一個問題。所以我諗咧，政府可能咧係要喺呢方面咧要做翻一個深入啲嘅研究，然後出翻一個咧就係政策大綱，再去諮詢翻咧呢一個嘅新界嘅即係鄉親啊，佢哋嘅睇法，咁先至係有機會咧迎刃而解。而其實就調翻轉頭，如果你話係用法律去解決嘅話咧，就會出現到而家呢個情況，就係上一庭就可能係覺得係應該係違憲，呢一庭又覺得唔係，咁你話會唔會再打多一庭咧？我亦都覺得即係可能性係唔低嘅咯嚇。 剛才咧其實亦都即係我係想引述咧，就係本土研究社嘅一個觀點嘅，佢就認為咧今次呢個裁決咧，等於將頭先所講嘅嗰900多公頃嘅土地，原本係可以愛嚟做公營房屋啊、公園啊、社區設施等等咧，佢就覺得咧，即係而家係等於將呢啲嘅土地咧，重新放入去雪櫃，繼續預留俾一小撮人興建丁屋，令到土地分配嘅問題咧係惡化嘅咁樣嚇。咁啊，呢個係本土研究社嘅一個嘅觀點。咁啊，葉中敏隨住呢次嘅裁決嚇，咁啊當然即係鄉議局咧就表示歡迎啦，亦都希望繼續可以申請即係處理翻起丁屋嘅申請啦。咁但係丁屋嘅問題係咪需要處理咧？你覺得？ 我覺得呢件事今次法庭再裁決一下咧，就應該再清楚啲啦。其實而家應該講原居民丁權呢個問題，包括丁屋咧，這個既然間基本法當日係咁樣保障咗咧，留咗落嚟咧，咁而家你除非修改基本法嘅啫，否則係唔可能喺根本上去改變呢件事。咁至於而家有頭先你提到一啲所謂研究社嗰啲睇法咧，我覺得就有啲混淆。而家並唔係話因為丁權丁屋咧，去侵佔咗原本要攞嚟起公屋嘅土地，或者我嚟做其他發展嘅土地。即係如果你先要承認呢個係事實，基本法係保障原居民權益，佢哋即係一個男丁啊，就有一個丁權，就有一個丁700呎咧。呢個係大前提嘅話咧，就根本係政府咧係應該有足夠嘅土地咧，係要俾佢哋行使佢哋嘅權利咯。就並唔係話因為佢哋要起丁屋就攞咗其他居民嘅公屋土地，呢、这個講法本身係唔啱嘅。咁而至於話丁屋嘅興建，有好多好多嘅事係建議係出過嚟啊，包括而家係始終係三層嘅嘛，700呎一層三層。咁有而家話積欠嘅單位咧，唔知係幾千個定係上萬個，即係欠咗喺度，有權起而未起嘅。咁如果呢啲咁嘅情況下，有冇可能考慮下，譬如一啲丁屋嘅位置啊、高度啊、層數啊，樣樣都係未日後都會可能要出現，有要研究一下點樣改變咯。 最后剩翻好少时间啦吓，冯振超想回应一下就系、是、呢、這个有网络供应商咧承认啊，佢哋系根据呢、這个国安法咧而系封咗一个嘅网页叫做香港编年史嘅吓，你点睇？ 我谂呢一个系即系而家嘅一个大家面对紧一个政治比较上边系即系剑拔弩张嘅时候咧，即、就、系、是、政府佢嗰个嘅做法，呢、這个我唔意外嘅，因为 事實上咧，如果佢係懷疑呢一個網站涉及一啲非法行為嘅話咧，佢喺法理上係有權咁做。但我諗作為市民咧，就會好想知道就係話究竟政府會唔會有多啲解釋俾我哋，就係話緊點解佢會咁樣睇咯？因為如果你話係一個好大規模，大家好恐慌，你覺得即係封網會唔會成為一個潮流咧？我諗呢個又好似有少少即係過分擔心咗。咁但係確實政府就反過來咧，亦都係有責任同市民講翻，就話佢點解要做一個咁大嘅動作？因為呢一樣嘢過往香港政府係好少咁做。咁如果你做咗嘅話咧，咁你其實你自己亦都真係我諗一個責無旁貸，就要同大家解釋翻咯。 嗯，暫時嚟講就係其中一個網絡供應商咧，佢承認係按照即係廣法嘅要求咧而做咗呢個即係呢一件事啦。咁但係其他網絡供應商係未有回應，警方亦都未有進一步嘅一啲消息披露嘅。今晚節目時間到此為止，唔該曬馮振超同埋葉忠文兩位，跟住我哋會有8點鐘嘅新聞報導，拜拜。